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下午的4:02啊，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我觉得自己已经有很久没有来到这个直播间，因为上周的时候因为病入膏肓，所以我的周三和周五的两期女神百分百都是让我的同事来替班的。大家好，我是重新回归的，依然还在感冒的女神袁一，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 大家好，我是嘉宾浩神。 还有我们有请一下每周三的时候的这一位嘉宾，我们要请到的是刘星友 Landa。 大家好，我是刘星友 Landa。 今天我们依然会在周三的下午的这一个小时来聊一些辣妈的话题和宝宝有关的一些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我觉得特别的实用，就是收音机前也好，电视那头、网络那头的朋友，如果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的这些玩具，亲爱的们，你们就可以不用把它买回来了。 可是我已经买了怎么办？ 对 我现在在看小片的时候，我真的已经买了这里边很多东西。 那就只能祝你愉快咯。 好吧、 我们今天会陆续来说一些鸡肋玩具大集合。各位在视频的直播平台上，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熟悉我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新浪微博搜索袁一 Ruby 来观看直播。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和互动。 是的，我们赶紧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看一看。我话还没有说完。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你特别着急进入到这个环节， 对，我特别想， 特别着急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来看一看到底买错了哪些东西，是不是？ 是。 来，女神麻辣烫，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一些资讯，有可能是就是这个母婴圈里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最近有新闻报道说有一种电人玩具走进了校园，带电的。哎，你小时候应该看过那个霹雳娇娃。 霹雳娇娃， 我还看过《霹雳贝贝》 啊， 你看看， 就霹雳， 你看看， 年代感，年代感。 但是我没有看过，所以我才懂哎。 霹雳娇娃是三个女的啊， 霹 雳贝贝才是带电的， 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 那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这个类似霹雳贝贝这样的小人儿走进了校园里面。这种电人玩具呢，通常会以巧克力呀、签字笔呀、口香糖啊、玩具手枪啊这样的外壳形式来出现。 那不是很不容易被人察觉吗？ 对，所以比如说我说哎。好神来喝巧克力， 哎呀 对，就直接炸毛了，就电视剧里面都会这样讲。但是有人说那既然玩具啊它的电流是不是比较小，就没有什么危害。根据统计，这种玩具枪放电的瞬间脉冲电流可以达到88赫兹，电压呢更是高达600多伏。什么概念？咱们平时家里面那个插口，咱们的标准电流是电压是220伏。 哟，这你都知道啊，度娘了吧。 我可是一个有生活常识的人。对不对？你出去玩的时候还要经常买一些变压器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这种玩具的瞬间电压居然有600多伏。 哦，那确实就是很高，它是会瞬间产生这么高的电压。 对， 当然它也会瞬间就消失掉，是不是？否则的话呢， 那这一下也够 很危险，很危险。 对， 而且它是小朋友，它在校园嘛。 对呀、 是。 然后其实你说 我觉得真的 一周没见，默契真的有差很多。来，你讲一讲一讲。 我吗？ 对呀、 啊，好，默契真的是需要重新培养一下哈。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男生会拿一种就是从那个打火机里边拆出来的一个小零件去电人。 哦，我知道。 你跟他玩过？ 对对，我电过别人。 他电过你？ 我们俩其实他比我大好几十岁呢。 哦，所以说我们是一个班。 他有可能是你的老师。 对，留了好几集，我就为了等你，说哎。 谢谢你啊！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玩具虽然说短暂的，刚刚像浩神说的这种短暂的直流电不会导致就是致命是不会的。 对。 但是呢， 致命。 就会让你有那种麻痹的感觉，就是 就是 触电了， 对， 所以对孩子的身体发育其实不是很好哎。 其实想触电很简单，你多看看美女，对我们男生来说是吧？我们就相当于触电了。 我们在说校园未成年人，能不能不要提倡早恋？ 我们养眼。 他说我考虑一下， 养眼可以吗？ 考虑一下， 因为毕竟我在校园的时候都好几十岁了嘛，刚才说到了啊， 对， 所以我发育比较成熟。我们要不要看看视频嘛？ 说认真的，我还没有讲完。 哦、 就是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果接触到高于36伏电压的这样的玩具，就有可能会对心理造成阴影，在以后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哦，还真是， 就是 这个影响很深远， 就心理作用。 对、 哦、 好，浩神特别想要展示这个玩具，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的听友可能就不知道视频上面在放什么东西，我们都在用成年人做测试。当成年人 魔方也是带电的那种啊，那这魔方这种带电怎么带呢？ 魔方都带电。 那你成年人触摸到这样的玩具的时候，都会瞬间弹起来。 我也觉得好奇，我有电枪、电魔方还有电笔， 这么多。我看 防护设防，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带电。 都是日常的一些玩具啊或者用品， 但是包装上面是有电人的英文警告的。可是这样的 warning， 很多一般孩子呀家长都不会注意到。 对，反而可能会觉得很欢神啊。 对，我买了一个进口的玩具， 外形很酷炫。 然后他们经过示波器测试，这样的玩具瞬间的电压高达600多伏，很危险。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段视频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在看我们视频的不管是成年人也好未成年人也好，就成年人首先不要去购买这样的玩具给你的孩子。 对 对，然后小朋友呢，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就要长一个心眼儿了。比如说你们班那种平时就比较爱捣蛋的，当然我们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哈，那种比较爱捣蛋， 就我小时候， 对， 我小时候这样， 的小朋友如果给你突然对你示好献殷勤说哎你要不要玩一下我这个玩具，那可能里面就 那他要是真的是示好呢，我们不就撅了他的哎这种感情，会不会伤害他的感情呢？ 你可以先说，那你先吃一颗我再吃一颗，你先玩一下我再玩一下。 对，这魔方你先转一下我再转一下，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好，第二条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外最近有一款宝妈神器多功能一体车。 啊，这个我看了，这个我看了， 据说有了它以后可以轻易的改变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通过视频认识一下。 哎，太棒了这个。 人家说宝妈神器，你高兴什么？哇，这是自行车前面加了一个童车， 而且它可以变成婴儿车，你知道吗？ 哇，这个真 amazing 是不是？ 哇， 变形金刚一样， 你又可以出门的时候当共享单车使，然后你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 我要有这车，我就不共享，我就自己骑。 我就说当单车骑哈，然后也可以轻松的去到地铁呀、火车上面，也可以轻松的把它通过简易的折叠去逛商场。遛娃神器，这根本就是很棒呀！ 而且采用的这个三角架构，非常的 非常的稳定，对。而且你说它这是三轮车的造型，但是你知道三轮车其实是不好骑的，很难掌握平衡。 嗯、 但是它这个车的优点在于， 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三轮车是把座椅人骑的那个座椅放在前面，它是放在中间完全稳定的一个过程，一个位置。 这是小时候收瓶子的时候就骑过那种三轮车是吧？就感受过。 对对对对对，确实不太好骑。 勤工俭学嘛，勤工俭学，勤 勤寒过来， 对， 就是捡一些垃圾啊，什么回收啊， 是吧是吧？然后卖到我这来， 才有今天。对。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哈，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原艺 Ruby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嗯，哎呦，看出来了，主播现在原艺今天感冒上面还没有好， 还没有完全好。大家可以通过屏幕看到我身上的刮的沙的痕迹。 你把那个 就往 兜子再去掉一点，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不用了，怕你们太触目惊心啊。其实我只是让领导看到而已。好了，继续我们来说麻辣烫的资讯哈。进入夏天，越来越多的父母呢带孩子会去游泳避暑，但是涉水的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国外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培养游泳技能。我们来看一看所谓的外国人他们是教孩子来游泳的。我想说这个视频虽然是拍的外国人，但是其实现在国内很流行这样的亲子游泳。我们家孩子两个月就参与到这样的亲子游泳当中，现在已经快坚持一年了，已经十一个月。 也是这样的公共泳池吗？ 亲子游泳的泳池。然后你会看到孩子如果从小接触水的话，他其实在子宫里面是有一个水的环境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爱水的，不怕水，但是你一旦错过就是一岁之前那个黄金时期的话，他有可能之后就会怕水。 那就是说他现在是放在水里是不怕被呛的是吗？ 他不怕，他会有 他会憋气， 他会有个条件反射、 哦、 通过练习他可以潜水。 你家 Matthew 现在会潜水了吗？ 会潜水了已经，但是就是家长的手不能离开他，如果再继续学习的话他很有可能就可以自主的潜水。纸尿裤和你一起来享受这样的亲子时光， 真不错，真不错。 所以你会考虑到你孩子出生以后，带他去， 带他去，因为我们当时接触的那个月嫂，其实她本身就是，她说她之前就开过游泳馆，就是孩子的游泳馆。 我知道，还有一种、 嗯、 可能会更常见一些，就是像浴缸一样， 啊、嗯， 孩子有一个专属的， 就在一些综合体里边是吧？ 对对对， 商场里边是吧？ 他那个是套脖套的，但是因为现在国外有一些研究非常反对这样套脖套的游泳方式。他们会认为说那样会存在对孩子有那种窒息的危险、 哦、 窒息或者是影响脊椎发育的这样的风险。 因为这孩子真的放在水里面他可以自主的 他会蹬腿，他会蹬腿， 就他不会呛着是吧？ 其实就跟在妈妈肚子里是一样的。 对 对， 就是你说的那种一个浴缸一样那种泳池、 嗯、 是有脖套的，它会浮在水面上，所以不用担心呛水。 我还是想像刚才视频里 亲子 那个， 亲子那个老师会教你，有教练的， 好 会教你怎么来拖住它，让它把它的这个头露在水面上，然后也会适时的 又多了， 你这坏笑 又多了一个玩具。 真的，你这爸爸好危险啊！ 又多了个玩具。 我们欢迎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柠檬说葡萄你好酸，元宝的嘟嘟、多晨、阿静娜，还有驴头小怪兽等等，新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园艺 Ruby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嗯，今天我们聊的是鸡肋玩具大集合，我们赶紧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辣妈整转。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七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鸡肋玩具大集合。今天聊这个话题，我相信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也好，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尤其是爸爸妈妈们，一定有很多要加入我们吐槽环节的这个人。大家可以直接在新浪的这个微博活力982这个账号视频直播平台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你家里拥有的那些鸡肋的玩具。 嗯， 当然我们今天也做了很多民意调查，也有请到了我们身边的一些年轻爸爸妈妈们来说一说自己家里面的一些玩具。Yolanda，因为你以前是在早教机构任职的，所以你们的早教机构里面其实会给孩子提供很多的玩具。 对， 你们在给孩子提供玩具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标准，就所谓的入场标准，什么样的玩具你们会购买过来然后来提供给孩子玩耍？ 首先，如果是针对于小朋友的这种玩具，尤其是说公共场合的这种玩具的话，安全和环保这个是第一的，因为孩子玩嘛，小小孩会啃呐，然后包括说像一些圆角的，肯定不会是锋利的角，这些细节都很重要。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公共场所的话，如果他提供的是这种非常小型的玩具，比如说各种小球或者是小一点的这种毛绒玩具之类的，其实不太有利于小朋友社交，所以的话专业一点的机构都会去提供相对大一点的，比如说 大型的， 对，大一点的，比如说积木桌呀，然后大型的这种，比如这边有很多小镜子，然后那边有很多小窗户，那孩子们可以共享，这样的话也帮助孩子社交。 好， 嗯， 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些玩具可能大部分都是存在于家庭的环境当中。 对， 因为在家里面可能大家这个做父母的嘛，好不容易成为了父母之后，他会找到各种各样的机会，然后给孩子来买一些玩具。 嗯， 因为想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这么小，然后需要好好的呵护，我也可以和他就增进一些亲子关系哈。我们从年纪开始说吧，我今天带来一些示范的一些我认为我家里面很鸡肋的玩具。首先我手上这个，我们先考考我身边这个实习酷爸， 嗯， 浩神， 哎， 你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 我不知道哎，这个 猜猜看， 就是 毛绒玩具， 毛绒玩具嘛，就小孩抱着拿着玩嘛， 就只是毛绒玩具而已是吗？ 难道它还是个被子吗？ 来，被子不要那么神奇， 它是个帽子。 你等一下，你看我现在按了，因为我按了它一下，这边有一个开关，有一个按钮。因为他现在他身体， 哦，他有音乐是吧？ 有音乐，对。而他的身体这边会有闪光。这一款玩具是某知名品牌，好吧，我说吧，费雪品牌的主打产品，几乎现在已经到了人手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绝对的爆款。但是我要说，这是我第一个认为把它列入到鸡肋玩具名单当中的一款游戏。 就你现在用不到了是吧？现在 不是，我现在用不到，我从来没有用到它过。 哦，你回头你给我吧，我试试。 现在此时此刻 来交接仪式， 你就交接给你， 哎， 当当当，祝你们俩幸福， 真好玩耶。 就为自己准备个玩具。 对，然后同样类型的这样的所谓的安抚玩具，就像声光电一体的 安抚玩 具。对，有很多的外形，大家更多常见的是那个小海马那个形状。 嗯， 对， 嗯， 其实那款玩具为什么这个系列玩具会火，我个人分析是当时就是天王嫂昆凌 哦 生第一胎的时候，他的晒的一些照片里面出现了费雪的这一款玩具，包括那个健身架。 嗯， 然后， 哦，他还不是主动推荐，他只是晒的照片里边， 对，不小心 不小心露出来了， 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去买昆凌同款。 你也是这样吧？ 我没有，这是白 送 的。 不是，他是原一版昆凌，别人都知道他买的。 哦， 没有，别人买那个小孩 继承过来了。 然后我想说买一个造型不一样的，后来我也问过很多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孩子在几乎三个月之前，他不会翻身之前， 嗯， 他对于这种什么声光电，嗯，没有什么感觉。 对，其实小孩小的时候，尤其是三个月之前的这种新生儿哈，最好的安抚就是家长。 对，他只对爸爸妈妈，或者说只对妈妈有感觉。 对，你让他听这些，比如说小海马也好，这个小长颈鹿也好的声音，不如妈妈轻声的给他喝唱。 对，或者是白噪音来的管用。 对，白噪音绝对比这个管用。 对， 什么叫白噪音，浩婶？ 哎呀，就是同一个频率啊，一直保持一个频率的一段声音。我都是上过课的嘛。 比如说 example， 做一个哦， 好可爱。 两位女生都睡着了。 对，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外形很可爱，然后带有一些声光电作用的这样的玩具，小孩子根本就无感，毫无感觉。他第一是不会觉得啊好可爱，我要搂一下，完全不会。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你自己给自己买的呀？这不好说啊。 没有， 晚上你是不是抱着他睡觉来的？ 没有，这很热，现在不好，这天这么热。这是我的清单当中第一个鸡肋玩具。 嗯， 同样的，我们身边的妈妈也有认为说这个玩具不太好玩的。 我觉得听友里面一定会有。 有的话可以来冒个泡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园艺 Ruby， 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认为的鸡肋玩具。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我们来看一位妈妈的吐槽吧，他们家有很多玩具，看一看她的吐槽清单当中有没有这一个小海马的存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子妈妈。我们家宝宝马上就3岁8个月了。在他婴儿时期，我也跟风买了很多高颜值的玩具和餐具。就拿这个人手一个的安抚小海马来说，他就真的只是可爱。小的时候把他摆在宝宝旁边拍个照片，感觉萌萌哒，特别可爱。他跟这个梦幻投影安抚一样，他们我们家宝宝听了他们以后，不但睡不着，而且越听越兴奋，最后他们就沦为我们家的小夜灯了。还有这个香蕉牙胶，买回来以后我发现它的设计是有问题的。它前面有一个刷头，它这个刷头小宝宝非常容易把它咬下来，咬下来以后呢还容易吞咽下去，挺危险的。看我们家这个就已经被咬下来一粒了。还有它前后上下预留的这个长度，它是容易戳到宝宝的喉咙，然后引起那个干呕和恶心的。我们家宝宝被戳了一次以后，它就再也不用了。还有像这种吸盘碗，我当时觉得这个吸盘吸在餐椅上挺好的，小孩练习这个吃饭的时候，这碗也不会打翻，不会撒得到处都是。结果呢，是我们家宝宝特别享受把这个吸盘拔起来的这种感觉，最后那个画面就可以想象了，简直是太丰富了。所以以后大家种草拔草需要谨慎慎重再慎重。好，谢谢大家，拜拜。 这妈妈真的非常可爱，她说了，你看所有的家长们种草和拔草的时候都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我能感觉到她真的在讲这个玩具的时候她挺无奈的， 很无奈。我能怎么办，我也很无奈。我们当时都是抱着就是为孩子好，给她提供一些更好的陪伴这样的想法去买一些东西。你看这个妈妈，刚刚这个妈妈的那个就这个鸡肋玩具里面就有一个就是那小海马安抚玩具，然后其次有一个那个香蕉牙 胶。那香蕉我已经买了怎么办啊？ 你自己吃吧。 我要不然我二手市场我给它卖出去，还是从日本带过来的呢。 我跟你说，那个也不怪你，几乎那也是家长人手一个的。我们家有俩呢，那个是一个大号的，还有一个小号的。小号的是不带刷头的。小号的更短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妈妈很细心，她发现那个大号牙咬胶香蕉的那一个问题，我们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下啊，她的头上那个刷头很容易被孩子啃下来，因为通常要咬这个牙咬胶的时候都是孩子要出牙的时候，她很痒，她去磨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刷头给咬下来并且吞咽。 哎，这个东西叫什么？学名叫什么？ 牙咬胶 啊，牙咬胶。 其实孩子长牙的时候，最好的让他咬的就是让他吃手。充分的去吃手，他不管是说吃一个对，不管是说吃一个手，就是说在嘴里边，还是说他 拳头 在里边，对于孩子来说，他都是空间感。我在了解我的自己的嘴巴，比如说我哪一块这个牙床上面要开始长牙了，我自己对我自己很了解，所以其实孩子自己就是很好的玩具。 像现在我可能还有吃手的习惯，我是不是小时候就忽略了、这个？ 你可能肚子里有蛔虫， 对你口语气没有被满足。所以现在 变成了一个养生频道了，你看见没有？ 现在要补上。 对，你知道孩子就是刚出生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有手和脚的，就他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他会一直在那儿晃手晃脚，但他并不知道那是自己的。 啊，袁姐终于找到比你智商还低的人了，你发现吗？ 就是你会经常发现他打自己、抠自己， 他哭是因为他 那他没有痛感吗？难道 他对他哭了是因为他疼了，但他并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事儿，谁干的？ 哦，他握着自己的拳头说：“这谁呀？这谁呀？这 桌子呢？是奶奶的一个姑姑送给他的，这是一个还挺高级的小桌子，它是非常高科技的声光电合体的，可以更换这个上面可以看到，现在是字母和单词这样的一个学习卡片，同时呢也可以学英语、认数字，还可以学唱歌、认时钟。”是一个非常智能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学习桌。那么目前呢，因为这个桌子当时的这个适用小朋友的年龄呢写的是1到5岁，于是大概在满月1岁的时候，他的姑姑就把这个桌子买来送给他了。但是实际上到现在满月已经3岁半了，他使用这个桌子的频率仍然不是很高。那么频率不高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桌子的功能实在是太复杂了，对于大概我觉得至少到4岁以内的小朋友来说，这个桌子的使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所以现在呢，我们家的这个桌子的功能就变成了满月的藏宝桌，他把他的宝贝都放在了这个桌子里头。 这是有一个妈妈给我们发来的吐槽视频，是一个看似很高智商然后多功能的这么一个玩具学习桌。其实家长或者送礼也好，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是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什么，又可以学字母啊，又可以学算术啊，然后还可以听他讲故事啊，还可以听歌啊，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是 多功能， 就是你只要闲着去找你这个桌子，它可以陪你玩一切。但是绝对没有这样的玩具，因为孩子关注力非常的短。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家长在吐槽这个桌子上面是有一个信息是很不对等的。 嗯， 就比如说这个桌子本身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强，又可以认字，然后又可以看字母，然后又有声音，又能写字等等等等，这一些旁边还有书，但你会发现它的尺寸，就是我要玩，就是玩转这些功能我可能得需要4岁，但是实际它的尺寸1岁多的孩子坐下去刚好 啊，对，他高度 有点坐不下去了。 对对对， 你有发现吗？ 对对对，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我们在买东西送给别人的时候，这是小姨送的嘛，就妈妈会觉得说，哎，这份情谊非常好，但是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也不能怪小姨，因为小姨有可能没有当过妈妈。 对， 而就算是已经当了妈妈，像我这样的，我也买过很多很糟糕的玩具啊，就是小孩完全不爱的，甚至会弄哭他的一些玩具。 就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不是太过复杂了？对于他现在的理解能力、认知能力和…… 我觉得就像Yolanda所说的，设计的时候想要的太多， 对， 想实现的太多，但最后什么都没有实现。 是，其实就是家长是包括大人哈，设计者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更多的去生产了和设计了这个玩具。但实际上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说倡导这个玩具在小的时候相对简单一些，可以增加他的专注力嘛，然后哪怕说稍微他大一点的话，其实也是要根据孩子的发展需要去设计的。 对，所以我们刚刚举了2种例子，一种是玩具本身就很鸡肋的，类似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安抚玩具真的很鸡肋，所以就是如果收音机前也好，就是网络那头也好，在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此时已经挺着大肚子，已经装着货的话，去玩具城什么反斗城里面看到这个不要再买了，真的没有什么用，还不如自己来唱歌给孩子听。其次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个学习桌，尤兰达所说的玩具和孩子的年龄并不相符， 不对等。 对对，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来说一说鸡肋玩具大集合。我今天现场带来了好几款玩具，是我自己认为的比较鸡肋的玩具的其中一小部分，一会儿会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先做了一个伏笔哈，我说那个就是其实是家长自己他不太懂。我买过一个玩具，我自己很喜欢，我认为 他就是给他自己买的。 我认为我的孩子也会很喜欢，但是买回来 你认为那是你认为。 然后买回来以后，我把我孩子弄哭了很多次，但是你知道吗？机智如我，后来我帮他克服了这个心理阴影，就重新爱上了这个玩具，经历了一个很波折的一个过程。稍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聊。 Life don't last. between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科技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辣妈正传。我们周三的时候会聊一些母婴的话题。我是新晋辣妈袁一， 我是实习护八号神， 我是流星尤兰达。 哎，你的那个开头呢？好不容易想的那个好听开头，为什么又不说了？ 不是因为 好闺蜜吗？不是， 对，因为虽然我不太喜欢你给我起的那个名字，但是我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嘴瓢，想瓢到那儿，所以我索性就把它略去了。 你瓢过了就。 对， 好吧，他是曾经的带娃老司机，但他不承认，他认为说辣妈好闺蜜Yolanda， 对，他现在给自己封的这个。 哦，就好司机，好好司机。 对，你好好重复几遍， 老司机好， 好司机好，好司机， 就深入人心。 你看，我就喜欢这样的称谓。 大家可能也喜欢。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袁一 Ruby 来跟我们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互动。 对、 今天我们聊的是鸡肋玩具大集合。刚才举了分了两类，一类是玩具本身就很鸡肋。 对， 这一款我必须不停的点赞点赞。我觉得费雪可能一会儿会找我罚款，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黑我们。但其实费雪还是有很多自己好玩的东西的。 对， 我觉得他们那个健身毯也是每家都有一个的、我觉得那个很实用，到现在我们家孩子还在玩 健身毯， 用脚踩的那个 健身毯，就是小的时候是躺那儿、然后上面会有很多东西，然后脚可以踩到一个琴键，巴拉巴拉巴拉。 啊，我听过，我觉得袁一今天这是欲扬先抑，知道吧？它是这么一个流程啊。 对，有 欲扬先抑 还是好玩的玩具。然后其次呢，是玩具的设计和孩子本身并不是年龄不是很相符。玩具太过复杂，孩子呢年纪太小不太懂，但是等他真的长大了，他就不会屑于说玩这个玩具。我们也有一个视频，来看一看，玩具太复杂，宝宝完全不能理解，是什么样一种美妙的场面。这是一个不停往上冒球的玩具，就孩子很惊讶，你知道吗？持续惊讶和惊吓中。我觉得 孩子这个表情就是小月月那个，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不停的往上冒球，还发出一些非常尖锐的声音。 而且孩子绝对表情帝，你知道吗？ 天哪。我觉得孩子晚上时候会做噩梦哎、 其实没有给孩子反应的时间， 一直在 太快了，对，一直在刺激，一直在刺激， 对对对，相反，其实像这种不停的冒这种刺不刺激、意不意外、惊不惊喜的这种玩具， 刺不刺激、意不意外，你已经给这个东西定性了是吧？人家产品说明书上就是刺不刺激、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就孩子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我个人很推荐，就是那个吹泡泡的东西。 咱们不是小时候吹过泡泡吗？ Bubble， 对 ，bubbles 啊、嗯， 那个就很无害，然后你还可以戳破它，孩子可以去寻找什么的。就唯独大家担心的就是它这个化学制剂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影响。我觉得有些早教机构做得很好、嗯、 对，可以买一些大品牌的，比如说有一些它是纯天然的，比如玉米糖浆的质地，那你会发现它怎么去辨别这个泡泡是否安全，你把它 舔一下， 对，舔一下是甜甜的，但是不建议说大家全部都靠舔哈、 嗯、 有的时候家长说我喝一下也不行， 那不行， 对，就是你吹出来看它是不是能飘很久、 嗯、 然后它比如说落在头上落在身上它可能能持续很久它才破， 对， 关键是破了之后它是成絮状的 拉丝儿的， 对，你一葫芦它就掉了，根本就不沾身体， 对， 也不沾衣服，所以安全性包括说孩子玩了泡泡之后回家还也很好洗衣服， 对，它就不会有那么浓重那种肥皂的那种化学气息、嗯、 对， 我们家现在用那个就是糖和淀粉调和的一种制剂、 嗯、 然后吹出来泡泡它可以很有张力， 饿了还可以吃是吗？糖和淀粉吗？ 如果你低血糖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的哈，这是我觉得可以取代刚刚那个不停冒球的那个玩具的一款、 嗯、 就吹泡泡 bubbles 我觉得非常好、 嗯、 其实那个球的那个玩具我觉得也是好一点的玩具，但是它就是叫做刺激性太间断的太短了， 就频率太快， 对，比如说你有咱们简单来说有一个纸箱子你挖了一个洞，爸爸从手这个从纸箱子底下伸出来让孩子知道手是从哪儿出来的，那让孩子去抓，其实你会发现孩子几次之后他知道了这个哎手是在哪儿，他就会获得特别好的一个自信心， 对， 他就会笑而不是那样的表情， 有了哪是鼓励大家是原创玩具是吧， 对对对， 像这种 这样更温和然后也不是那么的费钱嘛，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 嗯、 接下来我要展示我自己买的把孩子吓哭的玩具咯、 嗯 就是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动画形象啊，面包超人， 很可爱， 我很喜欢面包超人，简直是爱死面包超人了， 你看你看就是还是你喜欢，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发条玩具啊， 嗯， 然后它就会 走， 然后就会在地上走啊， 给大家一个镜头， 你看它就会走啊、 哎、跑起来再奔跑， 它会跑起来，对，奔跑的面包超人、 啊、这个我是不是也可以预定了 但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分明长得这么无公害、嗯、这么可爱，我第一次把它调完发条以后放在地上它开始走的时候把我们家孩子吓哭了，因为我们家是个男孩啊、嗯、就是按理说应该不会那么的就是胆小，我是这么理解、 嗯、 他哭了， 他可能随妈了， 那时候 Matthew 是多少个月、嗯、 他大概有个四五个五六个月了已经、 啊、不哭才对不起你呢 所以他已经有就是对外界会产生反应了， 对，你看刚才拿起这个面包超人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其实体积并不大，很适合五六个月的孩子眼神去追踪、 啊、 而且也很鲜艳，你有没有发现他除了能看到还能听到比较大的声音， 对， 同时他还可以走，那个腿倒得特别快， 对， 刺激的有点太多元化， 就所以还是刺不刺激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这还是得简单、找简单的东西， 相对简单一些，就是在比如说五六个月的孩子在这个面孔识别敏感期，你可以就找一个哎，这个是面包超人那个是小兔子，然后从远处到近处锻炼他的一个视觉的追踪和他的瞳孔的调节社交、 嗯、 那个对焦、 嗯、 就可以了， 但是你知道我后来用什么样机制的方式让他去克服了这个恐惧心理吗？ 嗯， 因为我们家前期我给他买了很多这种类似面包超人的玩具，有一个他很喜欢的手摇铃，相信很多妈妈也有、 嗯、 是一个手摇铃，然后上面有铃铛，还有可爱的一个小面包超人在上面，很小他就会啃啊什么的，但是那个玩具不太建议大家老让孩子啃了、嗯、那是一个小号的面包超人，然后我还给他买了一个话筒的面包超人，那个会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并排，我说 Matthew 你看他们三个都是面包超人，只不过是小面包超人、中面包超人和大面包超人，让他很认真的在看在比较，然后他就慢慢的，因为那两个玩具是他不抗拒的，他慢慢的把手伸向了这个让他恐惧的面包超人，把它放进了嘴里，因为他正值口欲期嘛，所以他认识外界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啃的过程，当他开始啃的时候我就会有点放心说啊、哦，他开始慢慢接受这个玩具了，然后经历了两三次这样的过程，先哭然后到认识到啃的过程以后，现在拿起这个玩具他已经完全不害怕了，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这 是 快加个掌声音效，快快快！ 所以，有兰娜，你觉得我这样的方式是正确的吗？让他去认识。 对，我觉得，因为我刚才带头领奖了哈，我觉得非常好。首先就是妈妈对于这件事儿，她没有恐慌和焦虑， 就不能说啊你不喜欢，哎这个玩具讨厌了，扔了，不可以。 对，或者有一些家长就马上就会产生了这种愧疚心理，哎呀对不起啊，妈妈把你吓着了，对不起啊等等这些。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面包超人摆在一起的时候，我注意到其实他们都没有动，对不对？ 对，都没有动。 对，给孩子一个就是他固定的一个停留的一个时间，他会更多的去观察，其实就是给孩子一些适应的时间。 嗯， 你会发现他准备好了，他其实小孩好奇心可强了， 是 他准备好了，他就会用他喜欢的方式，比如说六个月左右伸手过去，然后放在嘴里啃，稍微再大一点，他可能会尝试说我推一下看他会不会动。对，所以其实小孩一定会有他自己的这个适应的方式，你只要给他一点时间就好。 对，给孩子一定的时间，然后不要因为说孩子一次的拒绝你就完全否认这个玩具的存在，有可能会出现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是不是这个玩具跟你孩子年龄还不太相符， 对， 等等，等待一下，说不定之后他就会又重新爱上这个玩具。 对， 或者说比如说就是他可能天生会不喜欢，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类似我这样的方式去引导他去爱上这个玩具，都是有可能的。 可见原因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费了多大的功夫， 培养 了 共同的爱好。 就是你不喜欢可以，我再买一个，哎，我买一个小的，还像 就是 同样造型的， 强迫你一定要跟妈妈一样喜欢， 你必须得喜欢，对。哎呀呀， 好吧， 孩子真可怜。 我们今天讲这个鸡肋玩具哈，对孩子引导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跟他一起培养兴趣嘛，其实培养兴趣是一个过程嘛。 可是你是培养他是吧，他喜欢你的这种兴趣。 各位可以继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袁一 Ruby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也欢迎一下在我们直播间新加入的独家小慧、慧意、小小豆、可可爱霞等等。 小宝， 我刚刚还看到了包文静跟他们互动，哎， 是吗？ 他说他们家饺子，真是， 哦，真假的， 真的真的，他刚刚有一个大 V 进来， 是，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鸡肋玩具大集合哈。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九八二魔力工厂。 嗯，我们女神百分百家族呢，这个主持人团队呢，还有一位辣妈，她也为我们录制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她七个月的孩子的玩具箱里面哪些是鸡肋玩具，我们来看一下。 Hello， 我是小雨，旁边的这个呢，是我七个月的很像男孩的女儿暖暖，来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在家里呢，经常会有一个苦恼，就是有一些玩具是我以为他很喜欢买回来的，但其实那只是我的以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我今天来吐槽两种玩具，第一个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个电动的小狗，是不是很可爱？而且呢，它还可以跳，还可以冲你跑过来，还可以摇尾巴。但是你们看它的反应无动于衷哦，它在找一本莫名其妙的小书。暖暖啊，暖暖，哎呀，趴下了，来坐起来，我的宝贝。另外一个呢，就是面包超人，它可以追赶，但是你们看，把它放在这儿了哟，它连看都不看哦。它关注的玩具都是我们平时觉得根本就不可能会喜欢的一些边角料的东西，是不是很奇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同样的苦恼呢？ 谢谢我们的女神小雨带着自己七个月大的女儿暖暖一起出镜。我发现了几个细节，就是这个妈妈真的，她自己很美， 就表现力太强 了。她跟她女儿嗨暖暖，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就不管了，哎，我们就开始，然后孩子在一边玩自己的，然后一会儿孩子爬出来，她说来暖暖我们坐起来，然后放到一会儿也不管孩子，立刻开始讲，结果孩子倒了她也没有发现，完全没有发现。 她居然说书是莫名其妙的东西， 对啊， 就是书对于你们女生来说是莫名其妙的东西。 不， 只有面包超人啊， 等等， 这个才是最可爱的。 我很提倡我们家孩子看书，我们家孩子很喜欢翻书，他很享受翻书翻页那个过程 啊。你小心他将来翻脸跟翻书一样。 嘿，你说能盼我点好吗？ 我盼你好啊。 你看 孩子不敢保证。 小雨在视频里面也吐槽了，就是面包超人的一款玩具。 哎，你面包超人今天真是躲不开了呀。 我这还有一款面包， 哎呦， 的鸡肋玩具。 月球， 就他刚刚那个是追赶玩具，会在地上就是比较安稳的爬。我这个也叫追赶玩具，但是我后来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神经病球 啊。 你们想知道他有多神经病？ 就是圆一球呗，就是神经病。 开始，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哦。拿开，清 清 场， 清场啊！来， 把这先拿开，先拿开。 嗯， 他就会这样，这是在我手里啊。 我拿不住， 就这种， 600伏的电，这是 不是触电？它就会非常疯狂的乱跑，到处乱跑。 是不是他又哭了一次啊 ，Matthew？ 他没有哭，但是 Matthew 就觉得这眼神里面都是疑惑，这是什么鬼？ 对，我是谁，我在哪儿，这是什么东西， 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意不意外呗，惊不惊奇呗， 刺 不刺激呗。 我还想说，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太特别，我把这个给别人试一下，就给了一个比我们家孩子大一个月的孩子、那个孩子呢，就是他的那个大运动发育的特别好，已经会走路了几乎、他看到这个球的时候立刻把它拍倒，用掌子对 又开始了 就是尝试了几次又追赶上了这个球，把它拍倒摁住塞到了嘴里，咬住他的大鼻头，然后就把他在嘴巴里面来回动，然后就是 小孩会不会脑震荡啊，这样 就会感觉很奇怪。这个玩具也是我觉得 这个玩具 没有， 这个玩具是我个人感觉啊， 你都不想要了，是不是？ 不是，这我还挺喜欢的，就我觉得我这个岁数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给孩子我觉得确实，我估计比刚才那个出球的那个玩具更让他感到惊讶。 有兰达，你来评价一下这个玩具，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送给我吧，我好喜欢。 你这都是成年人的玩具。 好，我认真说，好好说。 不是你们买这成人用品吗？这都是。 哎，扣钱啊，扣钱！五百块钱没了，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你把那个玩具借给我用一下。 啊、你别企图把我的。 你看， 好吧，借你。 小心点拍，触电的600伏。 这个事情是这样哈、就是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其次它是柔软的，还有就是它的质地呀、包括就是肯定是正品嘛，它的质地比较的就是安全和环保，小朋友啃一下呀，包括说他抱着玩，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对，而且这个可以清洗吧。外面那个就是布的那一层 拿下来 给消洗、 对，就你们记得吗？哎呀， 你看， 不小心触动了机关。 哎、就你们记得吗？之前我们会有一个来抱， 这是烫手的山芋。 对，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是关于小朋友练习平衡感、学走路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沙发的那个靠垫下边。 喂，你很恶趣味。 不要打扰我。 刚好神把这个玩具放到自己衣服里面。 对，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 我感受一下胎动嘛， 你的垫子下面，然后让孩子在走的时候，比如说踩到它，它就会出声，或者去发育障碍的时候会出声。因为我在想哈，你既然已经买了，它已经成鸡肋了， 你得发挥作用。 我们如何让它发挥一下作用？它可能现在不合适，那我需要告诉你在什么时候会合适。比如说你的孩子在1岁半了，他会知道很强的因果关系，我一碰他就响，或者是练习从不会走到会走，从走到跑，你可以在家设置一些障碍，比如说塞在哪儿，让他一踩就出声，再或者就是比如说让他可以拿着去逗更小的孩子。 啊， 对， 所以我并没有买错啊，浩神，你看，他在一年之后还是会有作用的。 你买错了时间而已， 对对对， 没有买错了物品。 我们今天总结了很多的规律，为什么会让玩具变成一个鸡肋？首先有玩具本身鸡肋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确实是有这样的客观原因。也有包括孩子的年龄跟玩具本身并不是很符合。一般商家会在包装上面写一个就是推荐 的年龄，几岁到几岁， 是吧？但是那个我觉得不是完全正确的参考，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是的，因为每一家小孩自身差异太大了，我见过差不多小孩8个月就已经走得很好了，10个月就可以去跳广场舞的， 10个月我手脚协调能力很强。 对，我也见过，可能1岁半他还不是特别会走的。所以其实就是这个玩具你买到了，就是你认为他目前很鸡肋，就不要气馁，保不齐哪天拿出来他还又能用，或者换一个玩的方式。 关键是自己可以玩嘛，是吧？你看刚才我们玩的不亦乐乎的， 你 神经病球 放那么远。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当然我刚才也讲到了说，首先你在买玩具的时候不要只顾去追一些爆款，什么所谓的明星同款，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意义。当然有些家长说，那既然是给孩子买玩具，浩帅就会说了，你看袁一老是给自己买，自己喜欢就自己买，那好，那就有人说，那我就让在孩子自己去玩具店里面挑，但我觉得那个也不可取吧。 对，因为小孩其实小的时候哈，他比如说看到一个玩具店，一不留神可能我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就是我喜欢的，再或者的话这个颜色，比如说很小的小孩在6个月之前，他其实对于橙色是最敏感的，因为他的这个就是可见光波最长，是最容易看到的，所以橙色是最吸引他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哎，这个橙色所有的玩具他随便挑一个都适合，所以家长还是需要做一些把关的。 关键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话非常对，就是因为孩子太小，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问咱们现在在场的这3位成年人，咱们到底心里想要什么，你们能明确说出来吗？都不见得。 我想要你这个面包超人。 好了，包文静的这个粉丝官微说了，说 这个鲍文静家的饺子最喜欢粉红色的鸭子和小猪佩奇。你看，就像刚刚有兰达说的，女孩子会有自己特定喜欢的某一些颜色，比如说粉色，她天生就会对粉色有一些好感。但是如果你真的给她一把粉色手枪，她可能当时觉得很新鲜，但是玩两天可能不是她所喜好的东西，她也不见得一定会去玩。 是的，这个对于家里边来说，就是引导也会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像袁一，她把她喜欢的面包超人介绍给她的宝宝，那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就是亲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稍微再大一点，其实你们是不是如果我们都对这个感兴趣，那我们可以在一起玩的时间就会更久。 是是，所以我还要提示大家一点，就是家长在陪孩子玩玩具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咱们以前小的时候都觉得父母很唠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对。 但是你殊不知，在你自己成为家长以后，你可能也会成为自己曾经很讨厌的那个类型，你也会叨叨叨叨叨叨叨。我经常见到就是家长陪孩子玩的时候说：“哎，你不能这么玩，你得这么玩。”就是家长会从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去告诉你说，他有一个规定。有一个套路，你必须要这么玩，不这么玩就不对。但其实我觉得玩具没有一个标准的玩法。 对，因为这个是源自于家长自己本身的一个心理，就是我把这个玩具跟你在这儿玩，我很安静的，比如说我按一下你按一下，他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因为成年人之间我们更多的是在靠语言交流。 对， 所以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用我最擅长的方式在跟宝宝交流，我就会一直说，像有一些家长说，我要注意我的这个情绪啊，他就会，宝宝你看这个是面包超人，然后你看他的鼻子是橙色的，他的身子是圆圆的。其实你发现小孩他只是关心我把他拿过来在这啃。 对，你们的关心点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既然把玩具推荐给了孩子，就玩具是孩子自己的， 让他们自己玩， 让他们自己去开创，去挖掘，去找到他和玩具最契合的那个点。 对，其实这个度呢是取决于一个孩子的态度。比如说你的宝宝他很专注的在自己用方式哈，用自己的方式在研究这个玩具，我们提倡的是闭上嘴不要打扰。 对， 那如果你的宝宝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可能一岁左右了，他很有探索的这种精神，他会说然后你就告诉他鼻子，然后 他有向你求助的时候，那个趋势的时候你再张嘴，麻烦平时闭嘴。 对，你会发现其实家长有时候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点，就是你会觉得我想把我所知道的我都告诉孩子，或者我认为说孩子应该知道的我都告诉他。但是如果孩子在问你的时候，比如说他指着面包超人的鼻子，他他可能重复了100遍，你又会觉得哎好烦呀，你怎么老这么问，你会觉得他品有。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尊重孩子的发展需要，而不是自己的，这个很重要。 咱们今天现场展示也好，或者说这个民意调查也好哈，跟大家讲到了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鸡肋玩具。接下来这位呢，这位家长他所提供的鸡肋玩具，我觉得可能适合年纪稍微大一些3-5岁的小男孩。如果我们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也有好，有这个类似年纪的家长，可以避开这么一个雷区。假如你种草了还没有拔草，那么这个草可以稍稍等一等，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再决定要不要拔。 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所以玩具特别特别的多。有的呢他们经常玩，然后有的呢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就没怎么碰过。那今天我要第一个吐槽的，我自己都没想到啊，居然是他。相信很多妈妈都很眼熟哈，这个就是著名的托马斯系列，托马斯的小轨道。这是我当时从香港带回来的，很重，当时一大盒，然后辛辛苦背回来之后呢，可能有点买的有点超前了，当时小朋友才3岁吧，然后他就不是很，但是他很喜欢是没错，就是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先把它搭好，然后搭完之后呢，他才会看着小火车在上面跑，才会玩起来。那因为这个东西你看特别特别多，很占地儿，搭起来估计得有2米，前后有2米长。然后呢就是每次玩之后呢，我们就等于把它拆掉先收起来。如果没有拆掉的话，他就玩不了其他玩具，因为家里地方很小。那如果是拆完之后，他根本就不会再想起来去搭，因为他不会。还有就是他需要大人的一些帮忙，所以呢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几乎就没怎么玩过，就一直在那边闲置着，所以我现在也挺头疼的该怎么处理它。是，然后第二个我要吐槽的玩具就是这个。 也是我去旅行的时候带回来的一把非常非常漂亮但是像个老古董一样的一把枪，因为当时我们家两个都是男孩，他们都特别喜欢枪，所以呢我一看呢其实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它有很漂亮的花纹，是在意大利那边带回来的。但实际上呢说真的就回来就摆在玩具架上，一个是它很沉，然后一个是第二个是它没有什么实际的这种就是声音啊，还有就是具体的一些功能，所以说它就被闲一直被闲置，所以这就是我们家就是闲置率最高的两个玩具。 一个是托马斯小火车，也是孩子当中人气非常旺的一个系列的玩具，还有一个是家长认为孩子可能会喜欢的手枪玩具。 我个人感觉它就是一个工艺品，家长喜欢的工艺品。 对，给孩子还是要便携易带，要不然孩子会觉得沉也不愿意玩。 对，其实托马斯玩具对于小朋友来说挺难的，因为你看它得搭轨道，对于孩子来说动手能力以及它的因果关系，你把它搭起来之后，孩子的空间感，那个家长说搭起来有两米长，同时除了轨道之外，你还要布置一些，比如说树，比如说车站，你需要去做这些。它离家长们期待的最后的成效其实离得很远，这不家长 工程太浩大了。 对， 所以如果当你想要买这种大型玩具的时候，以后可以带他们去早教机构啊，或者商场的一些柜台上面去试玩一会儿，然后回家就好了。家里面还是买一些比较好收纳的东西。好了，今天的鸡肋玩具大集合，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喽。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女神百分百，稍后我们要把直播间交给之后的魔方秀的主持人，我是袁一。 我是浩神， 我是流星尤兰达， 下期见喽， 下期见，拜 拜， 拜 拜。Your booty, boys, and